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04面啊，604面第三行当中，从文序页这里看起。这是《法华经》文序，写善权取巧，明观行精微。上面这一句，明觉他啊，善能观机斗教。行权方便，下一句是明自觉，于观行善入敬畏啊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修学能有悟处啊，这就是敬畏。说如是自觉，乃能方便度他，随机应缘，故曰善巧。啊，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，文句里面呢讲得非常好。如果自己不能自觉，你就没有办法帮助别人啊，你就不可能随机应缘。这一句话意思很深很广。那么如何能够自觉？心地一定要清净，自觉是生智慧也。无论在什么境界当中啊，我们讲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他都生智慧，他不生烦恼。如果在顺境善缘，你生贪爱贪念，这就错了，这是凡夫，这不是修行人。在逆境恶缘，你有嗔恚，那这也是不清净啊。所以修行人在哪里修呢？就在境界上，特别是在人事环境啊，最能够啊磨砺清净心的啊。我们看《华严经》善财童子53参，53位大善知识，顺境多逆境少，有没有？有，有逆境啊，也有恶缘，善缘恶缘都有啊。我们细心就观察善财童子如何应对，如何在这些不同境界当中成就自己啊。生活当中特别是人事环境是磨练自己的，你在这个经教里学习的，你不通过磨练，那不叫修行啊。清凉判华严，信解行证啊，你能信，你能够解，你不能行 修行就是生活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啊，练什么呢？练随缘不着相，不着相就是妙用，就随缘妙用。啊，不着相呢，你得清净平等修行去。啊，一着相，烦恼现前了，怨恨现前了，不平现前了。在这个东西现前，这些东西现前是你往下堕落啊，你的性根结到此地完全瓦解了，完全堕落到六道里头去了，所以还是个轮回心啊。修行没别的，如何把轮回心转变为菩提心，师尊在这个经上教给我们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那这个地方转不过来，这修行功夫不但是不得力了，完全垮掉了。那前面跟我们讲的菩萨以金刚智慧，金刚什么意思？绝不会改变，绝不会动摇啊，绝不会为外境所转，这是真功夫啊。凡是经不起环境考验，是风吹草动，自己心就稳不住了，这个呢，这一生不能成就啊。做再多的好事都是人天福报啊，念佛不能往生。往生诸位一定要记住一个最高永远不变的一句话，那就是心净则佛土净啊。无量寿经的经题上三个标准，清净心生凡圣同居土，平等心生方便有余土，后头那个觉，觉是大彻大悟，生十报庄严啊，标准都在经体上。那我们平等跟觉达不到啊，一定要做到清净。如何清净？放下，就放下便是了。放下里面最重要的是情执，情执是最难放下的。啊，情执能放下，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现在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，对真正修行人是有好处的。啊，让你觉悟。这个世界可以离开了，应该离开了啊！但是佛法不是消极，佛法是积极。古人所谓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这个意思就是我有一天这个生命，我这一天要坚持，要负责啊，尽什么职，负什么责，护持正法救助，帮助有缘众生，那就做这两桩事情啊。 用什么手段呢？自己读经教学。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的，他老人家当年在世，什么境界他都经历过，比我们现在更苦啊！我们现在这个环境跟他相比，我们是天堂的生活。佛在世也想到啊，他每天居无定所，树下一宿。世尊自己规定，树下只能住一晚上，不能住两晚上。第二天要搬到别的树下。为什么呢？怕你对这个树下的起贪念。这个树大，树荫大，坐在底下很舒服。明天还到这来，你贪心起来了。所以佛这个戒律是这么定法的。让你每一天换新的换新地方，不要在旧地方。让你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贪念了，没有丝毫牵挂了。我们今天做不到。为什么做不到？功夫不够，体力不够。人家天天在树底下，不怕风吹雨晒，日晒雨淋都不怕。所谓是金刚不坏身呐，身体好啊。我们在野外如果是住一个晚上，第二天就在加护病房，就是找麻烦了。但是佛为我们所实现的这种精神，我们永远记住，常常念住。感佛陀的恩呢。讲经教学，一天都没有休息过。他是彻悟了，字字句句都是从自心流出，所以他也不需要准备，他也没有讲义，连个大纲也没有。49年，不容易。我们今天学习不离开经本，不离开经本就是不离开世尊的教诲。学习要懂得善巧方便。学习的善巧方便就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不能不知道。佛所说的一切经不是为我说的，是为一切不同根性众生说的。我只要在一切经里面选一部契合自己根性的。然后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就成功了。要多长时间？至少10年。那在现前这个环境，我们还敢说还有十年吗？不敢讲啊。许许多多危机都在眼前，我们看得清清楚楚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修学是分秒必争的，每一分钟都不能空过啊。怎么修法？念佛，老实念佛。 啊，心里面除了佛号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啊，对自己的要求，决定往生净土，决定见阿弥陀佛。啊，其他不是我们要的，我们想要也要不到。啊，从因果上讲嘛，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福分了。啊，要什么？无论什么环境，身心都安稳，这就很了不起了。一切都不要计较，什么日子都可以过。啊，只要我这句佛号没丢掉。我这一天的光阴就没白过啊！经教的深入，这个地方什么？观心精微极其精微。是增长我们坚定的信心。从这个地方也出生随机应缘的善巧方便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得发喜啊。那像菩萨一样啊，啊，法喜充满，长生欢喜心，啊，修学，一天比一天坚定。无论是信心、愿心、戒心，天天都在增长。啊，能保持这一点，非常不容易。下面，念老举《华严经》上。十种善巧啊，他把它都抄在此地。华严经名十种善巧智，你看，善巧方便的基础是智慧，不是烦恼。不是知识，知识里头没有善巧方便，纵有方便不能加善巧啊，智慧里头有善巧方便啊，所以善巧后头加个智，第一个了达佛法甚深善巧智啊，头一个认识啊，这是我们修学的目标啊。那你要明了，要通达佛法甚深，因为他没有止境。啊，就是一部小部经，文字不多。你看《般若心经》260个字，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》244个字。义理境界深深。 我们一辈子都学不尽的。啊，到什么时候你才可以说，哎，这部经啊，我圆满了。至少要八地菩萨。我们前面学过的十地、十种真如、十地，哎，就这244个字啊！如果自己没有证得八地，那个意思你不能够究竟圆满的理解，这一定要懂。懂得这个道理，一部经四句偈，我们可以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这个常识是常年累积啊，因为就这一部经，从初发心就能证到究竟果。因为法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那最少的呢？还有没有？有，最少的是一句佛号，四个字：阿弥陀佛。你就用这四个字，从发心也是证到如来的。这四个字的究竟意义，深广无尽呢，也得到八地才能知道。啊，没有到八地，不能尽其意。此地讲啊，善入精微也。啊，八地才真正善入精微。啊，因为阿弥陀佛四个字，包括了全部的佛法。不仅是释迦牟尼佛49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之法，这四个字包括尽了，它是总纲领啊。啊，所以对于信解行啊，能够生起喜乐，叫法喜。这才真正有受用。喜乐不能生起来的时候，没有境界，就吃东西没尝到滋味，啊，吃下去了，囫囵吞枣，什么味道不知道，这不行啊！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呢，出生。广大佛法善巧之啊，从甚深，然后广大，这就说明佛法深广没有边际什么是佛法？先说法字，法就是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法。慧能大师所说的，何其自心能生万法。这法这个字的意思要懂啊，法是宇宙啊，我们通常讲一切理事性相因果，这六个字就都代表了，都包括了。法是一个总代名词，一个字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、万事万物、 性相离事因果。那佛什么意思？佛是觉，佛是通达明了，没有错误，正确就是说，你对宇宙万事万物一切法的性相离事因果，你全明了了，这叫佛法。哦，这个不容易，这个太难了。佛有善巧方便，告诉你什么？在一切法里头，你是选一法，你就从一法里面去专修啊，讲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。那么这个法呢，我们通常讲指经典，把意思尽量缩小啊，缩到经典，经典里面缩小到一部经啊，这是古大德他们所用的方法。那我们不能例外，也用这方法。我学一部经，啊，一生就专学一部经，在这一部经里面得三昧，这头一个三昧说就得清净心。你心里头只有一桩，其他都没有了，容易得清净。啊，三昧得到之后不放弃，依旧勇猛精进。他就开智慧了。这智慧一开，不但你这一经通了，所有一切法全通了。如果一切法没通，你智慧没开。智慧开了，肯定一切法全通啊。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个榜样，啊，最好的榜样。啊，他年岁并不大，24岁，开悟。那么他在黄梅8个月，五祖叫他舂米泼柴，这8个月他修什么？你能体会到吗？他8个月在修定的。别人修定是在禅堂里头念笔打坐啊，他修定是行住坐卧都是定，这是高级的禅定啊，动中又不动啊。身在动啊，心没动啊，真禅定啊。啊，所以你在形式上看不到，看不出来啊。啊，这叫妙用。那一般修经的人，你能说神修禅师没功夫吗？他天天打坐啊，天天修定啊，为什么没开悟？身不动，心在动啊，心在动有时候自己并不知道。 定的功夫不够，所以不开悟。慧能大师一天到晚工作，努力的工作，因为他个子小，个子小，聪明，聪明是他对呀，聪明，力量不够啊，怎么办呢？找个大石头绑在腰里，啊，让身体重量增加，那个石头现在还在。你们到韶关南华寺还看得到，那一的东西还都在。啊，当年绑在身上冲雨的，啊，他身在动，心不动，啊，他的心确确实实就是这经上所讲的清净平等觉，啊，历时了8个月，清净平等觉啊。别人看不出来，老和尚看出来了。老和尚为什么看出来？老和尚明心见性啊！啊，明心见性，他什么不知道啊？学过的知道，不学过的也知道，没有一样不知道。啊，一切众生起心动念，小乘二果，这个地位都知道啊。二果四道汉，啊，他的能力恢复了4个：天眼、天耳、他行、虚命。啊，6种神通，他有4种啊。啊，他行就是别人的境界，别人起心动念，他知道吧？啊，5足怎么能不知道啊？哪有这个道理的？那定从哪里来的？放下来的。那真放下了，我们能够体会得到。慧能大师24岁是什么境界？不但是一切境缘当中不分别不执着，他决定还有不起心不动念，他才能大彻大悟。如果只是不分别不执着，是一般全教菩萨的境界。设法界里面佛菩萨是那个境界，那个不行啊！啊，肯定他在境缘当中已经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也就是说他成熟了。差的是什么呢？差的是祖师给他印证，就好像最后这个考试啊，差这个考试啊，五祖忍和尚把这个最后这个课程给他补进去，他就功德圆满了啊。那么这个修行人凡夫不认识，5足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 啊，他传法为什么不传，不选别人去选他？啊，所以佛法也就是一切法，它的性相离世因果深广无际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的体是自性，自性深广没边际，自性所现的一切法当然也是深广无际，你怎么能小看？你怎么可以轻视它？现在这一个时期，明心见性的这些大德没有了。为什么没有？我们再想想，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界，他没有意思，他没有起心动念，他怎么来到这个世界来？感应。现在这个世界没有感的人，这佛菩萨不来了。啊，用什么感呢？这过去李老师教我，用尘。诚要真诚到极处，叫至诚啊！所以老师给我四个字：至诚感动，这他教我的啊！你有至诚呢，自然你就跟佛菩萨有感应到交。那么现在这个社会上找不到至诚的人。啊，那至诚从哪呢？至诚从真心来的。现在人不相信自己，现在人怀疑，对什么都怀疑啊，对自己怀疑，对一切有情众生都怀疑，对父母怀疑，对老师怀疑，对祖宗怀疑，祖宗留下这些东西都怀疑，对佛菩萨怀疑，疑糟糕了。疑这一个字，把所有一切的性德全破坏了。疑之害，超过贪嗔痴慢。啊，因为疑是全盘毁掉了。啊，因为疑。你看大地松散，这地都不坚牢了啊，所以地会沉到海底，山会倒塌下来佛陀给我们这些开始，我们细心去揣摩，细心去思维，去体会，他句句话都是真的，没有一句是假话。啊，今天众生，大多数人，贪嗔痴慢疑五毒居住啊， 啊，所以佛来了也没法子教他。那佛来不来呢？佛慈悲，还是来。为什么呢？这种现象就是感，这不善的相啊，那是感了。那佛菩萨是另一种方式来实现，这个实现是灾难的。灾难的目的在哪里？是叫你觉悟，是叫你回头。你看看，顺境逆境都能帮助你，都能成就你，全是善缘。那在今天，我们就要真正觉悟，对一切众生要生出真正感恩的心。啊，顺境逆境要感恩，要感恩，感恩善人恶人都要感恩，没有一个不是来启发我的，没有一个不是来成就我的。我们念头一转，境界就不一样了。啊，这记住佛在经上的一句话：境随心转。啊，凡夫没有觉悟的人是心随境转，觉悟的人是境随心转，这不一样。啊，楞严经上佛说的，若能转境啊，则通如来。哎，你能转境，你就是佛菩萨。那你就是正确的，你被环境转了，你错了。啊，那我们的佛就白学了。第三，宣说种种佛法善巧智，这是教学，讲经教学。你有能力宣说啊，你要不是真正深入甚深发藏，你没办法宣说。自己深入之后啊，你这个善巧智慧就升起来了。你能够教人，能够把每一桩事情讲清楚、讲透彻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让帮助他建立信心。啊，他没有信心，要帮助他建立信心，要帮助他建立愿心。啊，这个愿在净土是愿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他要真能接受，要真干，这个人就得度了，就成就了。那你要是让他真正发心真干，你自己要不做出榜样，他的心愿是如水道心的啊，露水呀，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，这就说他信心刚刚发，很猛。啊，几天之后又被外头环境所转了，又堕落了， 这种人太多太多了，不能怪他。啊，李老师早年告诉我，有几个人听一次经就开悟了，听一部经就证果了，没有啊。啊，所以才提出常识熏修。啊，你想帮助别人，你一定还做个好样子给他看。哦，他看到你真干，他相信了，他信心才不退。啊，所以这个好榜样太重要了，特别是在现代，你不做出个好样子，你跟你讲不相信你，啊，做出来他相信，啊，对老祖宗没有信心，就是对传统文化没有信心。对传统文化认识不够啊，而是真认识，他会真干，他会真做到。为什么呢？他乐此不疲嘛，他这个里头有发喜，有真乐，他才干的，干了什么有乐趣，谁干的啊？佛法也如是，你在这个里头没有尝到乏味，你肯定退心了，你没法子继续啊！尝到乏味要善根，善根过去是修的，这一世要再接着干啊！过去是没有，这一世很难建立。啊，过去是有，你得好好去栽培它。啊，帮助他成长，帮助他坚定不逆，啊，他就会成就了。啊，所以说法，啊，说法的善巧智。第四呢，证入平等佛法，展示善巧智。这一条那是功夫了，你自己没有证入平等，你决定不能帮助他证入平等。啊，结容易，你说法他懂了，他明白了，这个容易，证不容易。啊，证是真功夫，是真实的享受。啊，方东美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我们一般人所讲的幸福美满的生活，幸福美满不是有地位，不是有财富，这个东西与财富地位不相干啊，这个有真的发喜，有真的快乐啊！你没有真的通达离世心相，这个快乐生不起来啊！这是自信的心的流露出来的发喜中。啊，第五个明了差别佛法善巧智。你看，先得的是平等，平等之后就是差别智，平等智是根本智啊。 根本智是什么？根本智就是平等心，在我们净宗教一心不乱，一心是定，不乱是慧啊，定慧等持，从根本智发厚德智，厚德智是无所不知，没有根，哪来的枝叶花果？枝叶花果是差别枝啊，像个植物一样，根本那是平等枝。所有这个大树，所有的枝叶花果都从它生的。啊，差别这是了达，一切法差别相啊，跟差别的作用啊，这就是佛法讲的无所不知。那平等智呢？是般若无智，无智是平等。差别就不平等了，平等是根的，差别是职业啊，差别是对谁呢？教化众生用的啊，根本是自受用，清净平等就是自受用啊，清净万论是他受用啊，帮助众生，众生根性不相同，善根福德不相同，所以教化不是一个方法啊，无量法门呐、啊！啊，明了差别。那第六，这更深入了。前头是明了，后面是悟解，无差别，佛法善巧智。前面是差别，这个地方是无差别，差别当中的无差别，这是圆满。差别是假象。无差别实相，差别是幻象，无差别是真相。无差别在哪里？无差别就在差别当中。古人用精跟气做比喻，以精做气，气气皆精。你看到气是差别，你看精是无差别。精就是气，气就是精，精气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这个你要是通达了，就圆满。在一切诸法里头，你不会起心动念的。当然，分别执着决定不会生起，你才回归到自性本定。那第七，深入庄严佛法善巧智，庄严佛法是自他两种受用都具足， 这个庄严是般若智慧里头成就的，自然成就的，要不要去设计？要不要去施工啊？去经营、去建造，不需要。我们现在明白了，西方极乐世界自然成就的，没有人设计，没有人建造，没有人施工，自然成就。我们一般人很难相信啊，在我们这个世界有自然成就。你要是了解这桩事情，对极乐世界的成就就不怀疑了啊。我们人间种种庄严，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为什么呢？是从我们幻想当中生的，我们先想，然后再设计画图，再来经营打造，不从这来的啊。年春穿一件衣服都是的，叫设计啊。啊，吃餐饭也是头想想菜怎么做法，怎么调味啊，那都在设计啊。那我们这个世间什么人不需要设计呢？给住手，欲界第五层天就没有了。第五层天叫化乐天，他所需要一切受用是心想事成，他心里想的东西就现前。这什么个道理？佛讲过，经常有，哪一句话？一切法从心想生啊。他为什么能够想成，我们想不成？我们的心散乱啊，散乱心没有这个力量，他们的心集中啊，集中上，这他心是定的啊，就好像我们今天看的光啊，我们灯光散乱的，四面八方都照到，科学家懂得把这个光缩成一条线，哦，那个力量就大了，就激光，被光集中啊，让它这一个点，这个光能够穿透钢板，那还是这一束光啊，就它把它集中，集中这个力量太大了，我们的念头要能够集中，不散乱，集中，这就是定。那第五天化乐天的定功就能够随心所欲，心想事成，就能定了啊。第六天更高了啊，到第七天真的成就了，出禅。啊，真的禅定了，禅定那个意念力量就太大了。那这色界、欲界、色界都有这种能力，何况极乐世界？啊，阿弥陀佛的定功比欲界第六天，比色界天、无色界天高明太多了，不能比。 啊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自然现前的。世尊为我们介绍啊，无量寿经上所说的，这说的最多，说的最详细，都没有人涉及，没有人涉及，为什么会这么好？是在他修学功夫没有成就之前啊，你看他是比丘的身份，刚出家人，发藏比丘，那个时候想的很多，无戒修行，修什么？修定修慧呀！啊，不管是哪个法门，啊，八万四千法门、无量法门，通通是修的戒定慧，修的是十波罗蜜。啊，这个是佛法里面修学的总纲领、总原则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是修这个成就的。啊，六度跟十度是一不是二。啊，十度不过是把般若波罗蜜再展开。啊，说他的种种善巧方便的使用展开了。啊，六度的时候他是归纳在一起。一个般若波罗蜜里头要都讲清楚。智慧有体有相有用。啊，十度的则分开了，都讲清楚了。啊，所以十不多，六不少。啊，他同样的，啊，菩萨就修这个，修多久啊？五戒的时间，这师尊在经上告诉我，啊，五戒修成了四十八愿，啊，什么叫成就呢？四十八愿自然现前。远远都现前，啊，现出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是法性土啊，是阿弥陀佛心想生的，一真庄严。无与伦比，十方诸佛世界没有法子跟他比。啊，因地的念头，果地上自然现前，这个不可思议。啊，我们学了几十年，对这个问题才稍稍有一些体会。不怀疑了啊！以前虽然学这些东西，总是有疑心，心不踏实啊，没搞清楚嘛，总是有怀疑啊。通过六十年，天天在琢磨，天天在学习。啊，还在生活当中去练呢，啊，慢慢的体会到。 啊，体会到好处在哪里？断疑生信，不再怀疑了，对这个事情能接受了，啊，对自己修学就有帮助了，境界自然向上提升。啊，下面第八，以方便入佛法善巧之。哦，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一门深入，常识心修。啊，第八，一个方便就行，不要多。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。啊，一不少，啊，多也不能算多，啊，还是一方便，多不方便，这特别对于初学，啊，是学东西，一定是先是一门深入。啊，佛法常常用植物来做比喻是很有道理的。你像一棵大树，啊，大树的长成，它先是根，从根生一个本，主干的是本呐、啊，叫根本呐、啊，根本意思是一了，从根本里面。生干，从干里面再生枝，枝里头再生条，啊，干、枝、条、花果都不离根本，都是从根本生的，懂得这个道理。你先一门深入，用一部经做你的根，用一个法门做你的本，你在这个上面学，一直下去。啊，等到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了？三昧现前就开花了，智慧开了就结果了。啊，守住这一个这个原则，这叫持戒。啊，戒就是守规矩。啊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这是戒律。普通人，啊，我们讲普通人是古时候普通人，现在。很难讲了，因为古时候啊，从小都受过家庭教育，啊，也就是说，伦理的教育、道德的教育、因果的教育，大概都在15岁之前扎根了。啊，从小学啊。这么长时间熏修啊，扎根了，他对这个深信不疑，他能做到啊，所以他的心是定的，他不会心浮气躁，他很懂事，很能明理啊，这样的人有3、4年。一门深入，啊，3、4年的熏修会得定。啊，在佛法，你譬如我们学《无量寿经》，啊，一心专注，其他通通放下，是诸是法全放下，3、4年就得念佛三昧， 啊，六七年呢就可能开智慧，不能大彻大悟，他有大悟。大彻大悟是全明白了，我们这个前面也学过啊，没有的大彻大悟，大彻大悟是佛啊，大悟呢是菩萨，一般讲开悟呢是阿罗汉。啊，所以它有等级的，啊，不能到大彻大悟，确实能到大悟，啊，菩萨51个等级，你要不断的要往上提升，啊，精进不懈。啊，到大彻大悟，与佛越来越接近了，所以一方面入佛法的善巧智，这个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在中国古大德学了很长一段时间啊，在印度释迦牟尼佛所传，这些弟子们也是学了一段很长时间，都有效果。这个方法不能改，改就错了啊，现在我们能看出来了。啊，以前我们不相信啊，认为学东西要广学多闻的。啊，是多才多艺。一般人很羡慕多才多艺。广学多闻他什么都懂。啊，殊不知。那个通不管用。出了问题了，不能解决。啊，今天社会出了问题了，没人能解决。今天地球出了问题了。啊，今天有同学拿给我看一份电脑上下载的资料，最近这个月的灾难，这个月才几天，是8天，今天是8号还是9号？啊，我看到差不多将近有50个灾难，47、48个。那还有20多天。这一个月绝不会少过150条。不能解决，这就说明广学多闻不如一门专精啊！可是一门真正到了精微啊，善入精微，恭喜你，你什么就一切通达了，你就能解决问题。啊，唯有一门深入才能达到精微，精微是明心见性的。啊，像水一样把源头找到了。啊，这才能解决问题。第9，无量方便入佛法善巧智。 一门深入，大彻大悟，无量方便就现前了。为什么呢？到这个时候，你不用学，所谓是无私智、自然智，全都现前了。啊，只要明心见性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你没有一样不知道的。那些明德就大放光明了，你自己自度了，你就能度人了。无量方便入佛法啊，最后一条，知无边佛法了。无差别善巧智，你为什么会一切都知道？因为一切法无差别，你只要知道它的性、它的现象、它的作用，你全明了了。啊，这在教下叫大开圆解，在禅宗里面叫明心见性，在净土宗里面叫离业心不乱，同样的境界啊，这从教下讲大开圆解了啊。这是什么智慧呢？佛经上常说的一切种智，啊，一切知，知法总相，道种知，知法别相，就差别相。这些法什么道理？啊，种是种种法，种种法什么道理？会生起。生起什么道理，起什么作用，这全知道了。故知十种善巧智，皆源于深入精微。对精微说明心见性啊，彻净心源，从根本之而差别之，故能了达出生宣说正入等等住山桥之言。后面这几句念牢说得好，话不多，很清楚，交代的清楚明了啊。所以十种山桥之都源源于深入经纬，深入精微就是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啊。你对一个法门没有入精微，没有彻净心源，不算成就佛法。像一个球一样，我们用球来做比喻，球外面周缘上一个点是一法，无数的点呐、啊，你一个圆球上面无数的点呐、啊，每一个点都同圆心。圆心是什么呢？圆心就是彻净心源， 就是深入敬畏。你只要从这一个点，你深入下去，啊，正确的方向，通到中心、圆心，你就全都明了了。为什么？所有点都不离圆心，没有达到圆心，你只知道这一点，其他的不知道。到了圆心呢，全知道了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万法的心是什么？是自心呐。只要你见性啊，你什么不知道啊？哪有这种道理啊？啊，八万四千法门是这个圆山的点，所以说法门平等，没有高下。为什么呢？任何一点都能够到圆心。必定到圆心啊！你只要把圆心找到，问题解决了。我们再往下去看啊，这样从根本之二生差别之，我刚才用数作比喻啊，故能呢了达出生，这叫什么万法。能大师所说的能生万法啊，出生说这个玄殊，你能把它讲清楚讲明白，不但能讲清楚讲明白，你还能证入啊，等等诸三巧智，你全都得到了啊。所以古人这个方法决定不能轻视啊，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误念头，古人智慧不如今人，你有这个念头你就完了，那你的自作自受，你要受罪了啊。而佛告诉我们的，一切众生智慧是平等，古人不比我们差，我们也不会比古人优越，是平等的。你看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多好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平等的。那问题呢，就在迷跟悟。我们今天迷了，迷得很严重，古人比我们穷，所以古人东西啊，要跟我们现在相比，他比我们好，我们不如他。我们今天一般人讲，现代人的科学技术超越古人，你这个话跟我讲，我不承认啊！我为什么不承认？这些科学技术古人都知道，他不愿意发展。你说为什么？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。啊，科学技术发展到现在不过300年，今天看到了要付出代价，这代价是社会的动乱，地球的灾变啊！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、核武战争、生化战争啊，这个战争一爆啊，地球上至少要死一半的人数啊！现在地球是70亿人。啊，一半差不多要死30多亿、40亿，这就是你付出的代价。 所以老祖宗有智慧呀，不干这个傻事。现在飞越地球，绕地球一周，一天的时间就够了，人情味没有了。你说在古时候，不要那么远，1000里路，修个小马车，马车快，一天能走100里，1000里路。如果以台湾来说，台湾从南到北1000里，10天才到达，稀客那个人情味都浓厚啊，从了10天才到啊。那现在呢，1-2个小时就到了，人情味没有了，这就是时间是缩短了，人情味没有了，这是你付出的代价。你有没有能觉察到？这古人生活在诗情画意的世界呢？这个境界我们永远无法体会了，感受不到了。那种真善美的感受没有了。现在的感受是烦恼啊。然后你就想到，还是古人高明，还是古人聪明，不发展。社会永远是安定和谐。人民生活真快乐，真幸福。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，就好像生活在兵荒马乱之间，没有安全感啊。人生在世间没有归属啊，在从前有老家了。现在哪里有老家？老家是一个人的根啊。无论你遭遇到什么苦难，老家支持你。老家是你一生的保障啊。现在没有了。从前老家是大家庭啊。每一家都有祠堂啊。知道祭祀祖先的。一年有好几次祭祖啊。不忘根本。现在人没有根本，真的是孤苦伶仃，苦不堪言，什么造成的？科学技术造成的，科学技术在什么时候，它有完全是正面的利益，没有负面的。该说是你到极乐世界就看到了，极乐世界的科学登峰造极，只有正面没有负面，带给人决定是健康的，带给社会是和谐的，对带给山河大地是煎熬的，坚固的，不一样。佛法里头有科学，尖端的科学。佛法里头有最好的哲学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句，决定。什么是决定？是指定而无以改者也。 这叫决定。有圣曼宝窟云：“决定为信也。”这句话说得好啊！信心是决定啊。那么现在人信心没有了，所以这心是浮动的，他没有决定啊。一切时，一切处，见异思迁，他不知道自己应该要怎么办，所以他没有随机应缘的能力。啊，故善巧者随机应缘。决定者呢，真实不变。这两句话可以解决我们先前的社会问题。啊，就是善巧决定，啊，随缘善巧，真实不变。可见都在一念之间，啊，灾难现前了。布莱登说得好，因为布莱登有信心，啊，有决定，他说只要我们地球上的居民能够觉悟过来，大家一起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问题就解决了，啊，社会马上就安定，地球上灾难立刻就化解了。这美国人讲的真的不是假的，啊，我看过他一本书，解读末世预言，啊，这本书是他写的，讲得好，他看的东西是很多，啊，古今中外这些预言他看得很多，他的结论很正确。啊，我听说美国拍的那个片子2012里面有他的镜头，我看2012大家指给我看，好像有四次出现事实，啊，所以信心能解决问题。那正好现在人没信心，那麻烦就在此地。对古圣先贤不相信，对历史经验不相信，对自己也不相信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没有法子了，真的是佛菩萨神仙来也没办法啊！这才是真正严重问题啊！我们再看下面一段。论法无厌，求法不倦， 上句就他，下句自觉，自觉就他了，要同时进行。为什么呢？教学相长。这是中国古老祖宗们教导我们的。他们一定是从经验当中得来的。我们只管学，求自求，不教别人，它有局限性，很多问题不能突破。如果肯教学，习惯讲给别人听，把自己所学的东西欢喜跟别人分享，也不障碍别人学习，也能帮助别人成长，这个心量好啊，善良啊，他一定会成就。自己好学，嫉妒别人，这个学问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孔子讲得好，《论语》上有一句话说：“如有周公之才之美。”周公真了不起啊！道德学问，孔老夫子一生最佩服的人，大圣人呐！这施教且令啊，其余则不足观，这是傲慢。那吝啬。吝啬是指什么呢？不肯成就别人，怕别人超过自己。这个吝啬是讲这一点，不是指别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嫉妒心。希望自己是世界第一，不愿意别人超过。孔子说：“其余则不足观也。”他是假的，他不是真的。真善，自己成就，希望别人都超过我。为什么？你聪明啊！别人都超过我，他们在造福啊，我在享福。别人都不如我，我好辛苦啊，我造福他们享啊，你说谁聪明？所以古人，你看看中国从前做官戴的乌纱帽，那个乌纱帽像楼梯一样啊，前面一层低，后头一层高，这是表罚的呀。你做了官了，你这是为人民服务了，你要记住，希望什么呢？前面是自己，后头是后人，后人要超过我。常常存这个心呐，希望别人都超过我，我这个水平是最低的，都超过我，这社会多美好。如果我是第一了，别人都不如我，这社会完了。我今天做的最高峰啊，那真可怜呢。怎么办呢？提拔下一代，培养下一代，全心全力把这个事情做好，第一功德。没有比这个功德更殊胜，没有比这个功德最大的，真是功德，功德最伟大的事业。 释迦牟尼佛不做官，释迦牟尼佛不经商，说明他不要地位，他不要财富，他要的是什么？提拔后人，栽培后人，成就后人，大德了。啊，所以大富大贵不如他了。大富大贵人谁知道啊？千万年之后没人知道。啊，他做的这桩事情，千万年后人都纪念他，都还崇拜他。啊，人有没有真智慧啊？从这里看，所以人在这个世界要学谦虚，要学恭敬，啊，一定要学圣人怎么样成就地下一代，啊，全心全力帮助下一代。啊，这样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来，我们这一生过得有意义，有价值。啊，虽然没有爵位，没有财富，啊，他真有价值，真有意义，他这一生没白过。啊，这是圣贤人表演给我们看。啊，周公有地位，有财富，啊，他的哥哥是武王，帝王，啊，他也是王子，文王的儿子，可是这个人谦虚。这个人接纳别人的意见，啊，什么人跟他去见他，他都平等对待，啊，给他提出意见，不管是好是坏，他都接受。他有智慧判断，可用不可用，所以人人都愿意亲近他。啊，念念为国家培养人才，辅佐成王，他的职位是太傅，成王的老师。他教什么课程呢？教伦理道德。啊，皇帝有三个老师，第一个是太保，太保教的是什么？卫生保健，教这个。第二个老师太傅，教你伦理道德。第三个老师叫太师，教你怎样治国，啊，齐家治国，教你这一些学术，三个老师啊，三门课程呐，啊，成王的太师就是教他治国、治家、治国的，是姜太公。啊，教伦理道德是周公，教卫生保健是少公，也是他的叔叔，小叔。啊，所以周有成康之治啊，汉有文景，唐有贞观开元， 这都是中国历史上天下最安定，人民最幸福，啊，社会和谐，所谓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。净言疏曰：专要求法，心无厌足啊，自利方便啊。人要有这样的志气，要真正好学，专要求法，这个要是爱好，念屈身啊，做动词讲爱好啊，专爱好求法，求世间法，求佛法啊，世间法是圣人之法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法，啊，也就是要求伦理，要求道德，要求因果，要求圣教，啊，圣贤人的教诲，求法的心没有厌，没有足，啊。学无止境啊，人生在世能活一百年的不多啊，所以时间很短促啊，要知道爱惜光阴啊，什么最宝贵啊？光阴最宝贵，啊，现在人也看重光阴，但是方向错了，啊，分秒必争，去争钱赚钱，去争地位，都是名利。啊，好学的人分秒必争求学问，啊，自利方便，求自利呀。啊，方式方法便是适宜啊，适当的方法，最好的方法求学，常与广说，致无疲等，证明利他，所以论法无厌呢，是利他了。也就是说，自己学的喜欢给别人分享，啊，在古时候师道有尊严啊，要请法了。所谓是知问来学，未问往教啊。你亲近善知识，向他求教，他欢喜跟你讲。啊，你要是说，我家环境比你好，你到我这来教我了，他不来呀、啊？为什么不来？恭敬心不够，诚敬不足啊！诚敬不足去了没用处， 你学不到。这个不是老师要摆架子啊，不是的，那你完全错会意思了。老师看学生，你能够学多少啊？你能得多少，不在老师，在你的诚信。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。没有诚信心，佛菩萨来教你都没用处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老师教人呢，是看学生的诚信呐。看学生的禀赋，他能学多少？我跟你讲，看学生的程度。啊，老师从这儿决定。啊，我在年轻的时候遭遇是非常的苦难了。啊，一个人到台湾，在台湾无亲无故，生活非常艰难。啊，自己也没有学历，有能力没有学历，今天这个社会是需要学历的。啊，我的学历初中毕业，人家会给我什么工作？最低层的工作给我。那多苦，多可怜。啊，我遇到的三个老师都是我意想不到的。啊，他们教我特别照顾。凭什么？我没有给老师送一块钱。那没有钱。啊，老师教我的时候是义务啊，不收学费，而且特别教。你看，张家大师跟方东梅先生，啊，上课在哪里？在他家里，一个星期给我两个小时，星期天。凭什么？我自己那时候感到很幸运。十多年之后，我才想到，就凭我那一点尊师重道的心，诚信，我还有那么几分诚信心。这个对老师的诚信，是小时候父母教的。啊，这一生就占了这个便宜。啊，没有诚信，老师不教你啊。啊，我们本来不敢求老师这个教法，只是求老师准许我旁听他学教的过程。啊，他在台湾大学教书。我们想去旁听他的过程，就心满意足了。没有想到啊，他自己开口啊，不要我到学校去，告诉我，现在学校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。他说你到学校，你会一无所得。我当时听了，凉水浇头啊。这老师不要了啊，所以我的表情当然很沮丧很难过，他看到了啊。我们这样做了大概有五分钟，他老人家说了，这样好了， 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，我给你上2个钟点课，这到哪里去啊？做梦也想不到啊！啊，我跟方老师学哲学是这样学。啊，虽然我们的学历程度只有初中毕业，啊，以后方老师这些学生知道老师这么对我，所以他对我们也就特别另眼相看了。啊，跟张家大师也是如此，一个星期见一次面，2个小时。3年如一日啊！啊，凭什么？就是印祖所说的沉浸啊，还有几分沉浸性。大概老师一生遇到学生有这一点沉浸性的不多啊，所以心量大，可以教的不能放过。要好好的帮助他，成就他。啊，我们感激老师的恩，我们今天对年轻人可以教的，有沉浸性的，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。啊，过去老师帮助我，啊，这才能够让正法久住啊。世世代代有人才继续干呢，啊，续佛慧命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这里。